有人喜欢看人着，有人不喜欢看人着。 是啦。 总之它是非常之有趣的一件事来的。 没错，那么到底大家会想有些什么歌点呢，就可以告诉我们听的。那么犀利喎，波胜利。那么啊换晒附身眼镜回来这样示威这样。 我必须要讲啊，即大家都说见到我就喂换晒眼镜、哦。我要强调一件事呢，它可以说是新，亦都不可以说是新。事关咧，佢个样望落去，佢真系一个新净眼镜嚟嘅， 唔系新噶， 唔系新嘅。 你攞嚟睇下先，你俾我睇下先。 嗰、那个所谓 多形容一下俾大家听先，因为咧我今日见到波成个样，哇咁 sharp 醒嘅咧，个人又靓仔咗又成咁样，好少可、啊，即系有时个眼咧系冇乜神噶嘛。今日特别炯炯有神啊只眼，佢只眼镜哇好犀利，嗰啲咩钛金属咁样嘅。 SpaceX 技术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然后咧就系少少椭圆形啦，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啊？咁样嘅一个眼镜啦，个金属感好重嘅。 系啦，因为我之前打开嗰副系黑色啦，而家嗰副咧就银色嘅， 系真系银色。 点解我话佢系新又唔系新咧？新嘅原因就系我依副从来冇戴过啦，真系新正咁样就攞去配镜啦。 系 唔系新嘅原因系乜嘢咧？其实呢一副系同我对上嗰一副一模一样，因为嗰阵时几年前买咧，买两副有八折定七折，所以我知道我好容易会整烂眼镜。 你唔好呃我，我就同上一副一模一样。 系啊，只不过颜色唔同咋，所有嘢都一样噶。 哦，系系、哦。唔系啊，因为唔同嘅嘢色咧， 差好远啊， 差好远啊，真啊。 就系、是、个颜色唔同，而当我寻日攞眼镜嘅时候，我先发现啊。点解我当日会走去拣一副银色嘅样咧？即系黑色睇惯咗，沉实啲银色个感觉好，自己都睇唔惯。 好衬你啊！ 点解我嗰阵时要咁样样拣咧？但系已经买咗喺度好耐啦，咁冇办法啦， 就冇晒啦。 系啦，所以就彩圈又系新又系唔系新咁样样咯。 咁你琴日开麦嘅时候话赶住收工去攞眼镜 啊，跟住最有趣嘅就系去到眼镜铺嗰度咧，阿老板咧佢都听紧二台啊嘛，跟住之后就等紧嘅时候咁啊拗水吹，跟住我都话老板中意，你都中意听二台啊？咁佢话我开住心机咁样听下啦，咁样，跟住我唔记得点样扭落去，跟住嗰度讲咗，哦，其实咧我就系做咩噶啦，咁 你我就系头先话要收工，赶住去攞眼镜嗰个 DJ 啊， 跟住佢望真啲，跟住因为试眼镜拉啲少少口罩，见即系除咗顶帽睇真啲个样，佢就哦系、啊，原来系、啊、 完全认你唔到啊！ 跟住佢好 funny 嘅呢个老板，跟住佢仲话系咧，头先一开头啊，听到你话。听到话睇啲嘢唔清楚蒙蒙地要换眼镜，我听嘅时候心谂， 梗系要换、啊， 梗系要换啦、啊！我、哦、原来就系嚟我呢度换啦，呢、啊這个感觉真系好有趣啊！ 有缘有缘， 即系嗰种你本身嗰个距离远，但突然之间嗰个对象喺你面前出现嗰种感觉，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okay ， 即系我都明白，即系老板跟住就倾多咗偈啦，即系本身未叫做揭露呢个谜底之前，咁你正常都系即顾客同埋即店主嘅关系， 普通嘢 系啦。咁但系突然之间就好似哇，即 connect 咗咁样样嗰种感觉啦。咁啊，即系好似大家都知道大家系边个嗰种感觉，我觉得几得意嘅呢样嘢。 有冇即刻推介翻你几副衬你嘅眼镜咁样啊？ 梗系冇，但系佢话佢俾咗少少建议我咯，即系佢话 其实呢副冇合你啊咁样。 佢话呢一副咧比较重身啲嘅，佢话、哦、即系如果你长期戴咧，可能。就建議，佢話唔係 sell 你，係啦，不過你就揀翻一啲輕 身啲嘅， 同埋個鏡片其實你真可以做薄啲，因為而家咧我揀最平嗰款咧鏡片厚啲，因為我想其實我諗住用到咁上下， 即係可以成日換啊， 係 嘛？ 唔係我諗住用到咁上下，用戴曬啲 con 之後就講咗年幾咯，發現就係即係去做即激光矯視啦，因為都係錢嘅問題喺度，而家都係咁，但係都差唔多，我都需要咁，所以 我覺得你係驚咯，唔係 初頭係驚，而家係。都驚驚驚 驚 貴 驚窮，梗係啦，梗係啦，你又換電話係嘛？又剩咁样， 冇计啦， 样样嘢都换身啊！ 我 个 人系咁噶，一系就唔使钱，一系一次过换晒啲嘢就系咁使钱噶。 人 系 要有偶像包袱嘅， 我冇呢啲， 我就唔够有偶像包袱咯。所以我其实嚟紧要改善啊，我觉得我需要有偶像包袱啊，因为我都要顺便宣传一下。 系系系，因为你都要成为一个上镜嘅人啦。 系啦，因为即系小弟嚟紧都有一个嘅节目会出街咁啊，希望大家又可以支持一下啦，即系喺这个港台电视31呢，来紧就是这个港乐港乐，因为呢来紧 適逢阿妹姐嘅生忌，咁啊好開心啦！之前邀請咗草蜢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咁啊即係回顧下佢哋嘅音樂路程，亦都回顧下佢哋同阿妹姐嘅一啲生活啊、工作嘅一點啲 點滴咁樣嘅。咁所以咧今個禮拜日晚8:30睇港台電視31港樂港樂咧，就會睇到我。咁但係重點都唔係我，重點係草蜢。 你真係偶像包袱，你啱啱講呢一段嘢個通完全唔同咗，完全變咗你嘅 咯。虛偽咗啊！即刻係嘛？ 突然之間坐翻正啲， 係 聲唔同咗啊！你即刻變咗， 好驚講錯噶嘛？呢啲即係尤其因為始終咧草蜢係我好尊重嘅前輩。 咁我想問訪問嘅時候，你同佢傾偈係咪就係頭先嗰種通啊？ 係啊，唔係後屘係好啲嘅，因為草蜢佢哋好 nice 嘅，其實嗰日拍嘢嘅時候咧都。未入廠咧，其實一見到面打招呼就已經開始係傾偈毛噶啦，即係佢會自動就已經有啲話題可以傾下偈咁樣，咁就即係令到我放鬆啲咯。即係最初因為我真係講真嘅，你對住一啲前輩。第一次自己同佢哋做一個訪問，你話唔緊張就假啦， 單口係驚嘅，你連點樣叫佢你都唔夠膽。 係咯，我話你，我講一個小秘密俾你聽啊。我前即係拍攝嘅前一晚啊，我自己心入邊糾結咗好耐啊，即係草蜢三位前輩，即係大家都知佢哋嘅名字，大家都係有一個嗌法咧， 即係蘇老闆啊，都有一個嗌法，大家會咁叫。 係啦，但係我自己心入邊係諗咗好耐，我點樣嗌佢哋好似有禮貌啲咧？ 蔡先生你好， 我冇理由嗌人哋傑仔咁樣噶嘛，即 係我明。 作為後輩，你嗌一個前輩做傑仔咁好怪噶嘛？跟住我當日我有將呢個擺喺心入邊嘅小秘密同佢哋分享嘅。 咁佢哋點樣講？ 佢係冇問題㗎，你咪叫翻我傑仔咯，我哋冇所謂㗎，你好young。咁跟住我就啊，其實都幾開心嘅，即係都好玩得啊，因為我哋 自己會有嗰種 壓力啊，有種包袱啊， 嗰種自己俾自己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呢種係好嘅，因為你真係唔會知道噶嘛，即係每一個人對待輩分嘅呢一樣嘢，即 係 你聽太多，有啲你以為冇所謂，但原來佢好著緊。 係 唔好話輩分啊，就算你可能見到面，你個點頭或者你個打。招呼的方式可能都会影响到个观感 的。是的。 咁所以我觉得有呢种是好，同埋最紧要我都觉得呢个做法好嘅，就是劈头点样都好呢，特别有时候我哋同前辈做访问呢都系一定会问一句、我哋应该点样称 呼 你， 是 即点样叫你好呢，咁我记得嗰时同Joey听前辈做访问、都系㗎。跟住我哋喺访问里面都跟人叫咗叫 Joey 哥啦， 系啊 Joey 哥， 跟住佢好正，佢一嚟就已经嗌，嘿唔系 Joey 哥，叫我 Joey 仔得啦，系啊，跟住佢就嗌翻话，叫我做唔知咩唔知叫波哥，跟住叫天儿做唔知咩天儿 姐咁， 即系类似嗰啲，即系佢调翻转咁样同你玩，咁我哋就松一口气咯，咁 样。咁但系你唔会噶嘛，即系虽然佢咁样同你讲笑啦，但系你唔会真系嗌佢 Joey 仔噶嘛？ 有啊，唔系访问你会咯， 哦 OK， 但系访问完之后你就 嗌翻 Joey 哥， 就喺访问里边咁就 玩得就冇所謂啦， 嗰件事咁樣樣咯，因為你會知道有啲譬如Joey 哥啊，而家叫翻 Joey 哥啦，Joey 哥啊，跟住草蜢嘅三位都係我哋一路自己，如果你聽歌，你一定係會識同埋好中意，知道好犀利嘅前輩， 冇錯。 突然喺你面前，所以我其實以前一開始做啲歌手訪問咧，特別咧，我每一次都會。棘咗呢个位， 有 因为所有想 同前辈做，你会前一晚系大压力啲啊？ 何止前一晚啊！我做完个访问都仲大压力啊！ 咁系因为你做得唔好啦，一定 由喺 lobby 见到面 say 个 hello 开始迎接入到嚟，去到坐低做成个访问，去到尾都系特别有一啲自己一坦白说，你一定甚至首先有场一定有啲超级中意，有一啲就听过， 有啲系疑似偶像， 系啦，好多咁样噶嘛，咁一定会出现过一啲系紧张到赖，系啊，即系以前做，譬如 Eason 吓， 一定紧张，天光咁样呢啲，一定系 一定紧张啦， 你真系你冇谂过距离可以去到咁近啊嘛， 系啊，系， 最重要谂下嗰时几年前，即系啱啱入嚟电台， 同埋咧有时即系以前我小朋友唔识谂嘅时候咧。成日会谂一样钻牛角尖，我而家谂翻噶啦。你成日会谂点样可以 impress 到佢啊？你点样可以令佢觉得你叻仔，或者点样令到佢记得住你呢个人咧？咁样，跟住我后屘发现，原来呢样嘢不切实际嘅。呢样嘢绝对系 係多餘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啲前輩嘅記性係好好 啊， 係比你想象中好得好好多啊， 係好似係做呢個行頭嘅基本嚟嘅， 係啊， 即係你啲面盲嗰啲咧，你真係搞唔掂。 我係完全係自愧不如，因為我唔好意思啊，因為我成日咧都係有一啲困難，就係我認人係好渣，但係當然前輩我一定係認得啦，咁但係佢哋話嘿。我哋做呢一行啊，记性好好噶，我哋见一次就已经认得噶啦，咁样 好 劲啊， 好劲！最我最印象深刻就系草蜢啊，蔡一杰，嗰时因为都有喺二台做嘉宾主持啊，手下流程，咁啊嗰阵时手下流程同Gimme Five 系上下家，咁嗰阵时未正式加入。之前可能做一兩個禮拜，咁蔡傑都已經又嚟電台嗰度，即係開下會啊，答下嘢，咁又見到面，咁我見到佢，我梗係知邊個啦。 都緊張啊，你 好緊張啊！嗰時我做緊嘢，跟住都你好啊，咁 我同你一模一樣。 我連介紹自己個名字都唔敢啊！雖然有人話其實你要介紹自己個名係一個禮貌，但喺外國其實我介紹自己係。做多咗， 或者你以為自己係邊個啊？咁樣 係啦，即係會有一種，我通常都你好啊，係咁樣就 係啊， 係啦，即係睇反應決定啦。跟住但係嗰時你會初一件係話哦，我知波城啊嘛，你話你細個唔中意聽廣東歌噶嘛？ 真係有聽你做節目喎，即係 跟住我係唔知點樣反應啊！ 死啦！發現因為平時原來我做節目嗰啲咁多前輩聽到嘅添， 係同埋因為你有時你唔係特登聽可以聽到，因為呢啲好 random 嘅 topic 嚟，我自己都唔記得邊一集講過嘅時候，我係 點解你會知嘅咧？ 縮男啊！即刻坐定咗。 咁你點？咁你點兜啊？咁你嗰下點兜翻啊？ 冇嘅，我唔記得啦。但係類似都係講翻話係以前真係冇乜聽，即係覺得，因為我嗰陣喺節目裏邊係講話，我以前喺電視。打開咧啲電視節目做緊唱歌，我就會轉，因為覺得我咪有時細個真係唔明白點解我用三分幾鐘坐喺度聽人哋唱歌，因為 relate 唔到嘛，小朋友好正常，係啦，咁佢應該聽咗嗰一集啦。咁就話而家大個咗 就會聽多， 就唔同咗啦咁樣。咁同埋咁本身草蜢嘅歌我係超級中意啦，係啦。而家唔知有冇聽緊啦，但係 好大壓力，又而家一講起你就會驚啊，你又驚。傑少會唔會聽住？ 如果你聽緊，你message 話俾我聽。因為我記得我中意佢哋嘅歌咧，特別嗰陣時係做輕談嘅，即係輕談夜晚咧揾一啲經典歌嘅時候。草蜢嗰啲 upbeat 嘢，嗰啲嘢，嗰啲 groove 咧，嗰啲係好細路。紅唇的吻係我超級中意嘅咁樣，其中一首。 我都記得你有講過呢一個。 跟住失樂園啦，都 係 好多啦咁。咁所以見到面佢嗰次咁樣，突然之間一下我就。Oh my god！ 对唔住，大佬。 咁你咪讲翻嗰啲咯。哎，我播轻谈好中意播你红唇的吻噶。 我就系觉得讲呢啲好核突啊，其实。 因为好似为咗要令佢开心去讲。 系啦，即系我，所以我成日第一下系咁谂，我都唔够胆讲。对住好多都系即系 friend 咗会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成日觉得呢下。点样咧？即系点样接落去咧？即系对方就会咁，一定系多谢你喜欢啦咁。咁但系系咯，就系咁样样咯。 但系我发现原来后屘我而家觉得同佢哋倾偈嗰个压力细咗嘅时候，其实唔使谂咁多，因为佢都真系好似当朋友倾偈咁样 嘅 啫。 系啊，但系好梦幻嘅喺你面前出现。 我明白，我嗰个压力过咗啦都。 就好似拣呢一首歌，其中一位朋友话错钟楚乔咧，佢都经历咗好梦幻嘅体验啊。而呢个故事都同周国贤有关嘅，有兴趣大家可以上去佢嘅社交平台睇下佢个 post 啊，佢嘅感受应该比我头先讲嘅更加之深。炎 热黄昏，聊直如眼瞓，无奈零星。其实你我不。

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睇夕阳，我觉得都需要有一啲好啱嘅音乐去配合嘅，例如啱啱呢首 C.Y. Leo 飘飘。 爱的定理有种难遇的千疮百孔，向爱不定你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浮沉谁在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势先拒绝刺痛，说好不归档，如星光一眼可寻谁珍惜吻空。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谁回眸谁未够勇，平凡如你我挽手是如歌，有待自送，这种情感仍很多。 才珍惜暗号，心

身都破烂，热血未中淡，亦有怪寒那一刻。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哦哦哦、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带嚟有阿 Dash 余宗尧平衡线上。 走到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荒场荒灭的出口，谁还在意传说能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追寻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回忆只是不能触碰的影像，清晰的真相。They give you one, two, three， 出现在脑海里。One, two, three， 就选择意义。片刻灿烂是我永恒的足迹。拥抱近在咫尺的烈火，夕阳之火，我让萌芽。丛林会是怎样的自作？时间它会回答。谁还总是期待着以后？走到幻想幻灭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触碰的影响，越是清晰，越是清晰的真相。The counting one two three， 沉默在哪里 ？One two three， 埋葬了自己，片刻灿烂，定义活着的足迹。拥抱近在咫尺的烈火，夕阳之火，我让梦芽。就让我们之间的牵挂留给时间回答。走到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幻想幻灭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的不朽？ 如果过去一个星期你觉得非常之攰，你可以学下我咁，趁收工时间望一望个天，放低一啲嘅疲劳，同我哋讲拜拜。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Eagle 陈天鹅 Goodbye。 会又赞扬获奖者在纪录战争罪行、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的事件方面有杰出表现，共同示范公民社会对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委员会说希望透过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表扬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人权、民主和捍卫和平共处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交通。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泳池的意外都清理好了，不过车龙相当长，龙尾排到去近笔架山花园。另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兴芳路曾经有坏车，坏车拖走了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了，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近大河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纪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近警察总部。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学园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津桥这一段是还是有些车龙的，龙尾是过了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哋嘅外交队伍经过咗今次嘅会议，得到好大嘅锻炼。 而家最不满嘅应该系杜勒斯啊！

你好啊，最近夏日炎炎，经常见到你出现。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了你好耐的了，到底你热不热的呢？我本身不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自然都没有穿过瑜伽裤，所以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到底穿着瑜伽裤到底会是好焗啊，定是怎样的。不过谁说瑜伽裤一定是女性的专利啊？男装都一样有，但你知道啦，穿了瑜伽裤很现形的嘛，我费事吓亲大家啦。不过女仔又唔同啊，你试下收工喺金钟地铁站月台企十分钟啊，平均每分钟都有一个着瑜伽裤嘅女仔出现。你哋嘅出场率仲高过曼联嘅班奴费南迪斯。当然啦，你哋咁受欢迎，总有好多原因嘅。最常见的就是离不开长期穿着可以修身，尤其黑色的瑜伽裤又显瘦，衬衫都容易啲。起身翻工，求其拣件上身衫就出得门口，悭唔少时间噶。仲有啊，香港打工仔忙碌就系人都知噶啦。健康一族想喺翻工前、放工后上下瑜伽堂、做下 gym、跑下步，人之常情嚟嘅。但是现实又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空间带多套运动衫去换呢？所以一条瑜伽裤就可以解决几个问题了。当然多了人穿，自然都会引起一些争议的。有人会觉得不是不给你穿，不过穿都应该看场合啊。就好像我一开头说的，费事吓亲小朋友嘛。也都有人会投诉穿了就会吸引很多奇怪的目光，不是不给你望啊，不过正所谓望嘢都有望嘢的礼仪，你不要望到实一实啊。成日见到有人因为一条瑜伽裤引来世界大战，我就想送一首卫兰的《我的视觉》给大家学习一下，做人不要只是向外望啊，内观都很重要的。不觉得着瑜伽裤就会变得佛系的奔神常。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乐观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做我的视觉。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能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 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角， 听过有卫兰的我的视角啊，咁啊，你的视角是点啊？波胜，你看瑜伽裤的视角 是如何呢？ 听下你就知啦。 亲爱的瑜伽裤，你好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欢你咁啊！其实我雪糕枕头想过噶啦，我觉得咧。啲人唔系唔中意你而系唔中意着嗰啲人唔靓啫。嗱，虽然我第一次同你倾偈，但好老实嘅，我都会留意啲人着瑜伽裤，即系你咧出街嘅。如果身形好咯，着住你又真系几吸引眼球，想望多两望噶。咁但系调翻转，如果身形唔好咧，就唔好睇咯。唉，我都系正常人嚟嘅，咁都系中意睇啲靓嘅嘢啫。所以咧，如果系要挑剔嘅话，你有啲咩唔好咧？我觉得就系因为你太真啦，真到系一个人有啲咩优点咧，你就凸显晒出嚟；但一个人有咩缺点，你亦都会放大晒出嚟。所以身形好定唔好咧，一着瑜伽裤就知有冇噶啦。我谂你去到今时今日喺呢一个服装界潮流界变成咁咧，瑜伽裤你自己应该都冇谂过嗬。数翻转头咧，听讲你系1998年嗰段时期咧就最初出现噶嘛。嗰阵时咧喺加拿大啊、美国嗰边咧就有一位老板叫 Chip Wilson， 咁佢就去学瑜伽，咁啊见到个导师着咗一条好贴身嗰啲跳舞裤咧，即系嗰啲好 aerobic 嗰啲，触发到佢一个灵感去创立一个品牌，去卖啲瑜伽嘅用品啊、啲运动用品等等。咁嗰阵时嗰个谂法都系真系为咗瑜伽而设嘅啫，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叫瑜伽裤啦。点知搞下搞下变到今时今日，已经好似系潮流品牌啊、fashion 啊，都会见到你嘅踪影。呢样嘢都真系意料之外嘅。不过今时今日，我发现除咗瑜伽裤你之外咧，原来仲有一样叫真理裤，同你咧都系攞嚟做比较，亦都喺呢一个叫女性服装市场嗰度咧叮当码头。唔知你遇到真理裤呢一个对手，你系觉得有威胁啊，定系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你嘅位置，等你可以开开心心咁，净系去翻属于你嘅瑜伽世界咧？不过呢个世界 fashion 嘅嘢真系好难讲噶，每一日都喺度变紧。所以我都几期待你嘅改变会由当初嘅瑜伽裤去到而家潮流嘅衣着，将来又会变成点呢？瑜伽方面淨係识得 Yoga Fire 嘅波成上。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胜似胜利胜利。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你就是千一个不停，变色。 生的月满令你交出证明，一生的独步是我接受无定，一呼吸令你是我最大奇迹，是欲望并没醒示性别性美。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这最一句不停变色，疫情是何味何味何色，在天边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 Now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世界一句不停变色，跌倒的一对色 听过有王嘉怡嘅《自然变态》， 系啦，咁啊又睇下大家点咗啲咩歌先，咁啊有人点就话想点呢个罗文嘅《孔子药》啦，都好合理啊，因为呢、這、一个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咁啊喺入边都出现晒，我觉得好正路。但系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都好啱心水，就系 J.W. 王浩仪嘅 F.F. 啊，因为呢款裤会太令人想入非非。 边个非非啊？ 同瑜伽裤一样啊， 好似 个 人名 啊嘛。边个系瑜伽裤啊？男定女啊？ 雕刻般心碎感，两人大照似派神。电波闪过眼睛，你暖化我世界气温。

from room.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가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It's black and it's pink once the sun down.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가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Keep watching me shut it down. Nah. You don't wanna be on my best side, that's right, I'm sliding through. Bunch of wannabes, they wanna be me. Me three, if I was you. Been around the world, pose on your girl, Vivian says be invested, Need a lesson, see the neck, I see the stresses, we don't buy, we request it, A rock star, a pop star, but rowdy, I say bye to the paparazzi. Get my good side, I'll smile for ya. No, it ain't fair to ya, it's staring ya like, what now? Blackpink in your area, the area been shut down, it's a shutdown. 네 다음 답안지에 똑바로 봐도 sleep, baby. 뒤집어봐 이건 관계표야 ain't cheap baby. Stay in your own lane cause I'm about to swerve. Catch me when you hit my Lamborghini go vroom vroom vroom vroom.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궈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It's black and it's pink once the sun down.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궈 shutdown. Shut it down. 因为呢一首有 Blackpink 嘅新歌叫 Shutdown 咧，里边嘅小提琴系非常之令人熟悉嘅。啱啱嗰首歌咧，佢其实咧就系采样咗一首经典嘅古典小提琴乐曲啦，咁啊译名叫《钟》嘅。所以今日拣嚟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古典嘅乐曲里边咧，佢点样将佢同电子音乐做咗一个 fusion 嘅一个 mix 嚟嘅。所以你会听到好多可能你咦我都听过嘅呢一首，可能有啲嚟自莫扎特啊、贝多芬嘅作品。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donne e ragazzi, vecchie fanciulle, quella parrucca, rosso la barba, quella sanguigna, presto mi chied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quel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presto mi chiedono, ehi, Figaro! 今日呢个 EDM Friday Mix 就同大家听下一啲即系古典乐，佢攞咗佢哋个旋律啊，嗰样嘢咧，发入咗电子音乐世界之后，做出嚟嘅 remix 啊，一新版本会系点样？ Shut to heaven while you dance with the devil in my 咁多位玩呢一啲叫将 classical 同埋电子音乐融合嘅 artist 当中咧，最后呢一首歌所做嘅 producer 呢位 DJ 我最中意，佢名字叫 Apache。本身有啲 classical 嘅 background 啦，咁啊听紧呢首系我好中意佢嘅作品之一。歌名叫做 Lacrimosa， 嚟自莫扎特嘅安魂曲啊。基本上你上网 search 翻呢首歌嘅歌名，你就可以揾到原本版本系点样。 Mozart. 所用的歌比较多，亦都有啲可能你认得但系又噏唔出名嘅等等嘅 classic 嘅歌。稍有时间将个 play 放上网，大家可以慢慢再 search 下。下个礼拜一再见啦。 That was Mozart.